我们先一起低头做个祷告。慈悲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主你面前的时候，主，我们首先承认，主，我们是不配的，我们本是与你为敌的人，我们本是落在你自己审判之下的人，我们得到我们该得的就是与你隔绝，我们该得的就是落在主你自己的愤怒之下，可是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死，为我们过了无罪的一生，以至于今天我们能够以你儿女身份地位来到主你的面前。我们也感谢主，因为在基督里面，我们活在世上，我们有盼望。我们知道，虽然我们看到我们的周围有这么多的灾难，可是知道在有一天在新天新地里面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公义居住在其中，也知道我们你要擦干我们所有的眼泪，这一些灾难是罪所带来的结果，而你已经来为了我们解决我们的罪的问题。我们求主，你这时候你也纪念在日本在做抢救工作的这些人员，特别是在那个核厂里面做抢救工作的人员，愿你自己亲自来怜悯他们，也因为你是爱你仇敌的神，你是为你自己的仇敌来采取你的爱子来钉十字架的神，你是普世恩典的神，愿你兼顾他们手中所做的工作，也让整个国家在这个时候能够看到人的渺小，人的脆弱，愿人的心意归向你，也祝福很多这个福音机构宣教机构在日本这时候做的工作，愿你使用他们。我们也求助你纪念我们在日本，我们有很多主内的肢体，虽然他们在整个这个国家的人口当中是个很少的少数，可是主，愿你自己来使用他们，也加添力量给他们，也让我们当他们看到他们在那边在痛苦当中的时候，主，愿你自己来纪念我们为他们所献上的祷告，也把以下的时间交在主你的手中，愿你自己亲自来祝福引导我们进入真理，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我想过去这几天当中，可能我们当中有很多人一直在阅读也好，在网上看到关于日本的这个抢救这个核电厂的事情。这是自从发生了这个地震跟海啸以后，我是经常在看电这个网上在看新闻的，所以一直在跟着这个新闻，有时候一天是两次三次去看一下里面到底的抢救工作的进展结果是怎么样。那如果你昨天晚上有看新闻的话，你就发现这个新闻上报道说，现在在这个福岛附近的这个产的这些牛奶还有蔬菜里面已经有少量的这个放射性的物质在里面，现在所以就搞得这个很多人非常紧张那下去的话，他们发现水源里面也有放射性的物质在里面。那我们看到这个很多人处置在一个忧虑的过程当中，也有很多人他们日本百姓不相信他们的政府，他们不相信这个政府跟这个东京电力公司有把很多事情的真相全部告诉他们。那我们也看到现在已经有数以万计的这个核难民开始逃亡，那离开这个福岛的这个地方。那现在国际当中有一些国家已经在公开讨论说，这些核难民 nuclear refugees 是不是把它能够规范在这个环境难民当中，以至于这些人可以受到国际法律的这个保护。那现在这是在讨论这个问题。那有的基督徒就跟我提说，哇，这个看样子耶稣基督快要来了。因为他们读圣经的时候，圣经里面很清楚告诉我们说，当耶稣再来的时候，再来以前会有很多这种自然的灾害。马太福音24章的21节里面这样的讲，耶稣说，那时必有大灾难，是从这个世界的开始到现在未曾有过的，以后也不会再有。那所以现在我们有很多弟兄姐妹已经注意到了，这几年好像灾难特别多，不论是全世界各地的地震也好，海啸也好等等 ，OK， 这个恶劣的这个台风也好等等，现在灾难好像越来越多。 那现在我们需要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当耶稣基督在回来的时候，再来的时候，这个地球将来的这个结果是如何？那今天当我们看到这个世界上有这种对环境有重大破坏的这样子的这种事件，比如说这个现在这个福岛这边辐射性的物质被释放出来的时候，我们基督徒的回应应当是什么？如果你看这几天的这个电视的话，现在开始有很多也有一些报道，就是报道这个 Ukraine 以前这个 Chernobyl 核反应堆发生了这个问题以后，现在那个地方的光景是如何。现在那里还是很毒的一个地方，不毛之地，放射性的物质这个放射性量是非常的高。那我最近看的这个新闻是现在在不同的国家在筹款，要筹到$2 billion，要盖一个 dome 在那个，然后把它整个核子电厂给造起来。这个 dome $2 billion，这个有多大呢？他们说比 St. Louis 那个 arch 还要大。有多高呢？他说比美国的这个纽约的 Empire State Building 还要再高，是这么大的一个 dome 这样子，而且要在很远的地方建了以后，然后做个铁轨，然后慢慢把这个 dome 移到上面去，把它给罩住。对。那新闻上报道说，像 Chernobyl 这种地方，是出了这件事情以后的话，那里的这个放射性的这个毒量，要等到几千年以后才会慢慢消失，所以那个地方现在是非常可怕的一个地方。很多人现在在讨论以后，福岛、日本这里是不是也会变成是这样的？所以我们面对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的从圣经的角度来看，我们神的子民的反应应当是什么？那你的反应可能是可能会受到你对耶稣再来的以后这个地球的未来的这个看法的这个影响。所以今天我们读的这个几段经文里面，这个彼得后书第三章第十节，彼得后书三章十节里面这样子读的，这是我们刚才读的经文，说但主的日子要像贼一样，那日必有大响声废去，有形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这个是和合本的这个翻译，和合本说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新译本是这样子翻的，新译本基本上跟和合本讲的差不了太多。新译本说天地轰然一声消失，所有的元素都要因烈火而融化，地和地上所有的都要被烧毁。 OK， 所以新译本跟和合本在这里他们两个差不了太多。所以如果我过去读的这些经文的时候，我就在想，哎呦，这个圣经是很清楚教导有一天当耶稣再来的时候，整个大地全部都要被毁掉，而且圣经里面说耶稣随时可能会回来。 Right， 好，那如果耶稣随时会回来，当耶稣回来的时候整个大地全部都要被毁掉的话，那我们今天基督徒何必关心环境的问题、环保的问题，是不是？是这个合理的一个自然的这个结果。啊，那如果你去搞环保或者是关心环境的话，等等这些 environment 的话，这个好像是什么呢？英文里有一句话好像是什么，好像是 rearranging the deck chair on the Titanic，就是一个船这样的那个要沉下去的时候，你在上面来把这个船上的这个椅子把它排列好一点，好像是这样子。这个就是完全浪费时间的一种做法。所以那个，而且我们的长大的这个信主以后，在教会里面我们可能听了很多，我们现在最主要的工作是抢救灵魂的工作。这个船要沉了 ，OK， 地球这个船要沉了。我们的工作是什么的？抢救灵魂的工作。所以有一个福音的这个机构，它的这个口号是什么呢 ？slogan 是什么呢？是为主图谋大事，抢救百万灵魂。这个我不知道你听过了没有？哎，这个如果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在所有在基督里面的人，这个要从这个沉船上面被拯救出来的话，那我们今天怎么样需要去关心或者修补这个沉船呢？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问题，我们需要去思考的。那我过去对这个事情的看法就是，将来耶稣基督再来以后，这个地球的结果会是什么？我是受到这个彼得后书这个中文圣经翻译的这样子的这个影响。跟几年前我读了一本书，这本书叫做《The Mission of God》。 那这一本书就在讲这个到底上帝在整个地球或者整个被造物里面上帝所做的工作是什么。那一本书是相当厚的一本书，大概这么厚一本书。那其中其中一个章呢，就是讲到底这个环保或者环境跟神的救赎之间的那个关系是什么。那本书读了以后，就对我有很多的关于这方面的思考，也有很多的这个重新的这个改变。所以今天早上我们就要一起来看看这个经文，到底仔细的看一下这个经文，到底耶稣基督再来了以后，这个 creation 这个被造物的后果结果将来会是怎么样。那我们首先，当我们谈这个问题以前的话，我们需要去思考另外一个问题。我们需要认识到一个很简单的一个真理。这个真理可能平常我们没有花那么多时间去思考。这个真理就是说，整个被造物，整个 creation， 整个被造物是属于神的，不是属于我们的。整个宇宙是属于神的，不是属于我们的。所以当我们面临看到这个地球环境被破坏的时候，这个放射性的物质所带来的污染的时候，我们第一个需要思考的这个问题是，这个是谁的大地？这是谁的大地？这是谁的地球？在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我们就读到，起初是神创造天地。那创世纪里面第一章那里讲到创造这个字的话，这个字是很特别的一个字啊，这个不知道 Charles 主流学科没有讲这个字。这个字是从无中生有的，这种创造是这样的。哎，这个字创造这个字是只有上帝在造宇宙万物里面时候做的，这是很特殊的。我们今天制造东西的话，我们需要有原料的。比如说这个讲台不错哈，这个很值得。这个讲台要存在的话，首先你要有木头，你要有树木，然后你要有工具，然后把它树木做成木板，然后加工等等，上了油漆。你不能说凭空造出一个讲台出来，没有办法的。可是上帝创造宇宙万物是从无中生有，整个时间空间这一切都是他所造的。那创世纪诗篇24篇第一节这样子说，诗篇24篇第一节说，地和地上所充满的，世界和住在世上的，都是属于耶和华的。那我请问你，圣经一开始告诉我们，起初神创造天地，这个圣经里面强调神是造物者，这个重点是什么？如果我们抓着创世纪去研究，哦，到底这个一天是24小时一天呢，还是一个很长的一段时间等等？如果我们朝这个方向去思考的话，那我们可能 miss the point， 这个不是最主要的这个重点信息。这个重点信息就是说，上帝透过这个创世纪第一章告诉我们，第一个，这个宇宙不是永远存在的，它是有个开始的。第二个，这个宇宙是上帝创造的。那上帝所创造的所有的事情，所有的他所造出来的，他在他的被造物上有绝对的主权。上帝在他所有的被造物上有绝对的主权。那整个宇宙里面，除了这个三位一体的神以外，其他的都是被造物。这是圣经里面的这个世界观，造物的神跟被造物。那所有其他的被造的东西啊，都是被造的，而且上帝在这些事情上有绝对的主权。所以虽然上帝把人放在宇宙里面，给人一个很高的一个身份地位，啊，创世纪第一章的26节要人去代表上帝来管理其他的被造物，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所有的活物跟全地，人要治理全地，人要管理整个其他的被造物。为什么？因为人是神按照的形象所创造的，而神的形象是什么？神是个君王，神是宇宙里面的君王，所以上帝委派人来管理这些被造物。那神委派我们管理被造物，不等于说神把这个主权交给我们了。OK， 这个国内来了，你们知道，这个国内买房子，哎，你有什么权呢？你有使用权，你没有拥有权，因为地是永远属于国家的，是不是？哎，所以这个今天我们在地上，我们有管，人有管理权，人没有拥有权。这个地永远是属于耶和华的 ，OK。所以，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来思考是这样子。好了，我们今天我们在地球，生活在地球上，我们是房客，我们不是房东。房东是上帝自己， 我们在这里的话，我们是房客，所以圣经说我们是客旅的，是寄居的。那有时候我们脑筋如果没有把创世纪这个创造论搞清楚的话，我们开始思考这个东西是我的，哎。所以我们买房子的时候，你去 title 公司，你签字啊，签字，签了一大堆以后，然后那个人家那个 agent 握过手 ，congratulations， 恭喜你，现在你买了这个房子，房子是你的，哎，这个是钥匙。那我们以为这个是我们的，其实我们不是我们的，是上帝让我们居住在这里而已的。那你如果住别人的房子 ，OK， 那为什么就是说，为什么很多人要买房子？那其实有不同的原因呢。那其中一个原因，像我为什么买房子？因为我住进去以后，我喜欢敲敲打打的装书架、装这个东西等等。如果你租房子，你不可以随便在那边搭个架子，那你再修改这个东西不可以的。你是房东，房东就不可以，房主是另外一回事情。所以今天我们在地球上租了，结果的话，我们可能开始思想上，我认为这个是我们的地。人堕落了以后开始思想，因为这都是我们的地 ，We can do whatever we want， 我们要做什么就做什么。那其实这个是不对的，啊，所以上帝拥有这一切，上帝是房东，我们是房客。其实这个严格上来讲，这个比喻也不是那么美好。为什么呢？为什么？因为上帝从来没有寄个账单给你 ，right， 对不对？你这个每个月这个 medicine gas electric 是不是寄个账单给你？那你不付账单的结果是什么？过一个月两个月不付的话，你家电就被切掉了。哎，你家里高速上网，电话公司寄个账单给你，你住在那个房子里面，你这个 mortgage 你要付。mortgage 付完了以后，还有 property tax， 州政府寄账单给你，你不付的结果你就没有。上帝从来没有跟我们寄账单给我们，这个是上帝是这个他是普施恩典的这个神，好，所以这个很重要。所以这个我们思考环保的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需要这个地球的问题的时候，我们需要了解一下这个。今天我们是处于一个管家的身份地位，我们是处于房客的身份地位。那我们要照顾这个地球，就像这个一个房客有责任去照顾这个房东的房子一样。啊，虽然我们在宇宙里面有一个很特殊的一个身份地位，我们是神委派来管理其他宇宙万物的，可是我们人没有这个拥有权。那现在我们把拥有权的问题先搞清楚了以后，我们才继续思考到我们的责任是什么。OK， 那不但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宇宙万物是神所创造的，他有绝对的主权，他有拥有权，并且圣经告诉我们说，上帝很关心他的被造物。上帝很关心他的被造物。这个一开始，这个圣经里面就让我们看到，神是一个仁慈的一个统治者，仁慈的君王 ，benevolent ruler。上帝的创造的宇宙是和谐的 ，harmonious 是和谐的。耶稣告诉我们说，耶稣告诉我们说，我们的天父 ，OK， 这个是一个关心他所被造的这一切的这样一个神。耶稣说，不论是天空的飞鸟，或者野地里的百合花，甚至田野里面的牲畜，上帝都关心。你如果读约拿书的话，约拿书的最后一节讲什么？我们读的是约拿书最后一节，我们说这什么意思？约拿书最后一节说，上帝跟约拿这样子讲说，这个尼尼微大城，其中不小的分辨左右手的有12万多人 ，OK， 这个，并且有许多的牲畜，我怎么不爱惜呢？那今天上帝爱惜的对象是谁呀？当然是人吗？不是的，上帝最后还约拿书最后几节讲了说，并且有许多的牲畜，我怎么能够不爱惜？所以上帝不只是关心尼尼微城的这些面临上帝审判要被毁灭的人，并且上帝关心城里面的牲畜。那如果你读旧约圣经的话，读像申命记这个东西，上帝不只是关心人呢，上帝也关心这个人怎么对待这个他的牲畜。我举一个例子，旧约里面的律法其中一条是，这个牛在场上踩谷的时候，你不可以拢住它的嘴。那上帝是不是关心动物的权利啊 ？Animal welfare 是的，上帝是关心的。如果牛在踩谷的时候你拢住它的嘴的话，你是 uncruel， 你是残忍的。所以 我们读到这些的时候，我们可能以前没有注意关心这个事情。今天我们不需要在圣经里面读太多，我们就发现当初神创造了这个美好的天地万物，因为人犯罪的结果，以至于今天落在上帝的咒诅之下。创世纪第三章的十七节到十九节说，因为你听从了你妻子的话，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那树上的果子，地就必因你的缘故受到咒诅，你必终生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地要给你长出荆棘和蒺藜来，你要吃田间的蔬菜，你必汗流满面才有饭，只知道你归了潦土。那当上帝说地要给你长出荆棘和蒺藜吃来，当上帝说地必因为你的缘故受到咒诅的时候，那今天我们人的灾难从这里开始了。现在这个大地跟人之间采取一个敌对的一个态度，是这样的。所以今天我们会有各种不同的患难，我们有地震，我们有海啸，我们有台风，我们有洪水，我们有各种不同的这个环境上的污染被破坏的事情等等。但因为整个宇宙整个被造物是落在上帝的咒诅之下，被造物现在跟上帝之间的话有一个这个与人之间是一个敌对的一个状态。所以这个创世纪，自从创世纪第三章上帝咒诅因为人犯罪的缘故咒诅整个被造物的结果是什么？这个罗马书第八章，我们刚才读的那个圣经没有电了是不是？有声音了罗马书OK， 有声音。罗马书第八章讲那样说，罗马书第八章说，被造的万物都是热切的这个渴望上帝种子显出来，因为被造的万物浮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这样子，而是由于使他屈服的那一位。被造的万物盼望自己得到释放，脱离败坏的奴役，同得上帝儿女的自由。我们知道被造的万物直到现在都一同在痛苦呻吟呢，痛苦呻吟。圣经说整个被造物是在浮在虚空这个败坏之下。这个是讲什么？这个就是讲创世纪第三章里面的这个咒诅的问题。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个福岛这里，当这个放射性的物质污染的整个大地，当我们看到 Chernobyl 这个地方，那里现在变成不毛之地，不毛之地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什么？看到的是大地在一同痛苦呻吟。当你看到墨西哥湾那边这个 BP 的这个油漏出来，然后海里的动物在绝种的时候，那我们看到的是什么？看到是大地在痛苦呻吟。当我们看到这个重金属然后流到海里面，现在海里的鱼我们吃的时候还提醒里面，这里面有什么？有水银，吃多了对你身体有害。现在当鱼海里面的这些海产被水银被重金属破坏的时候，我们看到是什么？我看到是大地在痛苦呻吟。其他的被造物，整个被造的万物都是在痛苦呻吟。所以今天为什么我们会有海啸？今天为什么会有这个 Chernobyl？ 会有福岛那边会有这种 disaster？ 因为这个上帝的咒诅的缘故。好，那下一个问题来了：这个宇宙万物现在落在上帝的咒诅之下，那耶稣再来的时候，这个宇宙万物的下场是什么？是不是彼得后书三章十节讲的整个宇宙万物崩一下全部都要被毁焚烧呢？是不是整个这个被造物在走向 annihilation 被毁灭被灭亡的这个道路上面呢？那我想我们需要仔细的去思考这个彼得后书三章十节的这一段经文。我们知道和合本跟新译本这个怎么样翻译这些经文呢？好，那可是如果你读英文的这个翻译版本的话，你发现这里面翻译有一点不太一样所以如果你有英文版本的话，你手里面有这个中英对照的话，你可以看看 NIV 或者是 ESV 怎么翻译的。 NIV 在彼得后书三章十节 NIV 这样子翻译的，说 The heavens will disappear with a roar, the elements will destroy by fire, and the earth and everything in it will be laid bare。NIV 说整个地球跟所有在上面的这些事情都要被暴露，被 laid bare， 一切都像被暴露。那跟这个和合本新译本翻译的说全部都要被消化被毁灭是不一样的。 讲是被暴露。那 ESV 这个是现在最新的这个译本，大概是2004年左右出来的这样的。ESV 这样的翻译 ，ESV 说 ，English Standard Version 说 ，The heavens will pass away with a roar, and the heavenly bodies will be burned up and dissolved. 然后 ，and the earth and the works that are done on it will be exposed. NIV 说，这个地球跟上面事情要被 laid bare。ESV 说 will be exposed。所以你看 NIV 跟 ESV 这两个翻译跟这个和合本翻译的话，新译本翻译的话就不一样。好，那为什么 NIV 或者 ESV 翻译这个结果啊都是这样子呢？因为我们需要去思考为什么是这样的。那被暴露是什么？被 exposed， 被 laid bare， 这个暴露给谁看？这个其实暴露给上帝的面前，就是不能够躲藏，不能有隐藏的，是这个意思。所以这个是我们需要知道的。那这一节这个火在圣经里面有不同的用法，这个 image 有不同的用法。有的时候这个火是来被毁灭的，有的时候这个火是熬炼的意思，火是熬炼的意思。哎，这个当你去熬炼金子，当你去熬炼银子的时候，你用火，你用这个火熬炼的结果是什么？你把这里面的这个杂质 impurities 给排掉，以至于你现在剩下的是这个纯正的这个金属。所以这个火还有这个字的用法翻译出来会有几种不同的可能性。可是上下文还有整本圣经的内涵 context 来看的话， NIV 跟 ESV 的翻译是比较合理的。所以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有一天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这个地球上跟地球上的这些恶人他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不能够在神的面前被隐藏啊。其实严格上来从来没有被隐藏过，上帝知道所有的事情。启示录里面讲有一天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白色宝座面前的审判，耶稣是怎么审判？是按照个人所行的受到审判，按照个人所行的受到审判。所以有一天当耶稣基督再来，我们没有在耶稣基督里的人的话，在神的耶稣基督的白色宝座面前的时候，上帝要把每一个人他的所作所行的他的思想意念等等全部都摆在他的面前，以至于在审判的时候显出神的公义。所以这个火在这个上下文彼得后书上这一段圣经上下文里面，我们看的这个用法这里不是 annihilation， 不是毁坏，而是什么？而是 purging， 肃清，这样的 purging， 熬净、肃清，是这个意思，啊。所以有一天，上帝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这个地球会发生什么事情呢？我要耶稣要把这个整个地球上这些恶跟恶事 purge 掉 ，OK， 熬掉、除掉，是这样。这个是，然后整个宇宙会被更新。那如果我们看圣经其他的地方，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圣经里面怎么样讲？耶稣基督，圣经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就是宇宙要被更新的时候 ，renew 的时候。马太福音19:28，这个耶稣对这个门徒说，耶稣对门徒说：“我实在的告诉你们，到了万物更新，人子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的时候 ，OK， 到了万物更新，人子坐在他荣耀宝座上的时候，这个是什么？就是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所以圣经把耶稣基督再来跟宇宙的更新两个事情放在一起，时间上来是放在一起的。也就是说，你们这些从跟从我的人，也会坐在12个宝座上审判以色列的12个支派。那罗马书讲到8，我们读的那一段经文讲到，被造的万物盼望自己得到释放，脱离败坏的奴役，得到上帝儿女荣耀的自由。所以万物这个。现在有一天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要被得到释放，脱离败坏的奴役，不只是人，而是整个宇宙万物脱离败坏的这个奴役啊。所以宇宙万物在等什么？等到那个荣耀的一天来临。荣耀一天来临的时候，整个宇宙要被更新，不是 annihilation， 不是毁坏，而是被更新。那这个耶稣基督，我们要知道耶稣基督是Redeemer， 救赎者。耶稣基督不是 Terminator， Terminator 是 Arnold Schwarzenegger 这个加州以前那个州长 ，OK？ 耶稣基督不是 Terminator， 耶稣基督是 Redeemer， 救赎者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来到这个地方，他不是来毁掉整个宇宙，而是要更新整个宇宙，救赎。救赎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东西坏了，现在我把它修改一下，然后把改这个recycle 可以一下。让它能够重新能够发挥它的功能，这个是上帝所做的这个工作。好，那耶稣拯救的范围是什么？只是单单是人而已吗？不是的，而是上帝透过拯救人，然后他整个宇宙要被更新啊。所以以赛亚书65章、罗马书8章、启示录21章、22章都讲到整个宇宙要被更新。启示录21章5节说。看哪，我把一切都更新了。看哪，我把一切都更新 ，renew。所以今天，因为神的更新宇宙万物的工作已经开始了，从哪里开始呢？从这个宇宙万物的代表开始。这个代表是谁？这个代表就是人。在今天，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人，啊，这个圣经说，如果有人在耶稣基督，他就是个新造的人。新造的人，其实圣经原来文字里面没有人这个字，就是如果有人在耶稣基督里面，他是 part of the new creation， 他是新的宇宙的被更新的宇宙里面的一个部分，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今天如果我是在耶稣基督里的人，我是圣灵内住在我里面的人，我已经上帝已经在我里面开始做更新的工作，那上帝继续在我们里面做更新的工作。哎，所以我们信的主应该是心意更新而变化。哎，那这是我们是里面的这个，外面的这个呢，这个我要这个身体要等耶稣基督再来，所以有的人等不及，所以要染头发。我要，所以没有办法。哎，这个是临时暂时有点果效，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你肯定是头发是黑的。对，应该没有金黄色的 ，OK， 应该没有金黄色的吧？啊，所以耶稣基督在这个，耶稣基督在整个宇宙里面开始做了更新的工作。耶稣不是 destroy 破坏、毁掉、消灭旧的被造物，然后重新造新的 ，OK， 这个启示录说，上帝啊，我把一切都更新了。这个 I make everything new， NIV 这样子翻，耶稣上帝说 I make everything new， 上帝不是说 I make new things， OK， 这里面有差别。如果上帝要 make new things 的话，你跟我进不了神的国，我们都是属于旧的被造一部分， OK， 所以上帝不是这个消灭所有旧的被造物，然后而是上帝来更新所有的旧的这个被造物，从人开始起，哎，好，所以这个很重要。那所以这个地球的将来的结果是什么呢？不是被消灭，而是上帝要来 purge， 要肃清它，要洁净它，要更新它。那今天上帝已经开始这个工作，从人开始，从你跟我开始，从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人开始。好，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我们对这个环境的责任应该是什么？我要。第一个，我们对环境责任是，我们需要这个关心环境，关心这个地球。为什么？因为上帝的更新的工作已经开始。今天为什么？这个我们今天环境为什么会面临这样子的破坏？为什么？因为人忘记了 ，OK， 忘记了，或者没有圣经的启示，忘记了，不知道，没有认清楚，人在整个宇宙里面是个管家。OK， 我们以为我们当了房东了，所以人在宇宙里面，堕落的人在宇宙里面扮演的角色，不是管家的角色，不是管理这个宇宙万物的角色，而是什么？而是掳掠 ，exploit， 掳掠、利用等等，是这样的。他有些，比如说有一些农民，他要发财，我要。山上有树，我去砍了树下来，那我去卖了，我就有钱。树砍的结果是什么？我要这个下雨的时候，现在这个没有树的话， 这个土壤吸收，然后这个能力受到影响，再下去洪水山洪爆发，然后人就面临灾害了。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人自己破坏大自然所造成的这个结果。那今天我们必须要去思考这个问题。所以过去这个，如果你看北美的基督徒关心的事情是什么？打胎的问题，堕胎的问题 ，Roe versus Wade 这个堕胎的问题，homosexual marriage 的问题，同性恋结婚的问题等等，关心这些问题。那你很少看到福音派的基督徒啊，这个新派是另外一回事。福音派基督徒很少你会跟他们把福音派的基督徒跟环保这个东西拉上关系，这两个是不关联的事情。对，所以那个以前福音派的基督徒看这些环保人士好像是什么呢？你们都是新纪元的泛神论者，你把地球当作神去拜 ，Mother Goddess 这样子，把地球当作神去拜，你把这个被造物跟造物的神混而一谈，那这种思想其实是挺普遍的，这个是新纪元的思想 ，New Age thinking。如果你看这个 Avatar 这个电影的话 ，OK， 那个看得头晕的那个电影，这个 Avatar 的话就是这个，就是他把这个人这个被造物跟造物的神，被造物就变成造物的神，差不多是这样子，或者是造物的神居住在所有的被造物里面，这个是泛神论 Pantheism 这个思想。所以基督徒看环保人士，说你们这些人是拜偶像的，把被造的当作造物的神去拜。那环保人士看基督徒是什么呢？福音派基督徒啊，这个船在着火，你们在跳船弃船 abandon ship 这样的，我们在这里很努力的在这个船里在淹水了，我们在往外舀水，然后你们在那边都爬上这个耶稣基督给你们预备的看不见的这个救生船 lifeboat 上面去了，然后你们说 abandon ship 这样，所以你们怎么也不帮忙一起来舀水啊？你们为什么不来关心环保的问题等等？那今天我们 ，OK， 当我们他们在关心被造物，这个是对的 ，OK， 把被造物当作神去拜，这个是错的。我们没有好好的去照顾被造物，这个是错的。我们本来应该代表上帝好好的去管理其他的被造物，我们本来应该的这个扮演的角色是什么？一个仁慈的君王的形象。我们不应该 exploit 地球，掳掠地球。那今天有很多地方，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采矿，采完矿以后那个地方就变成不毛之地了，陆空的采矿 open pit mining 采矿的结果的话，不毛之地，有的地方采金矿的结果等等，搞到最后呢，里面地很大多水银什么等等，然后就变成很多有毒的地方。所以今天我们应该去关心环境的问题、环保的问题。所以我们应该扮演这个回到我们当初的扮演的角色，就是什么？就是我们要来做整个被造物里面扮演一个管理管家的这样一个责任。对、okay ，所以这个 Chernobyl 现在1986年发生了这个 Chernobyl， 苏联的以前的苏联，现在乌克兰，反正这个核子和这个事故以后，啊，现在那个地方已经变成不毛之地。有一个报道我昨天才看到了，说这个全世界因为 Chernobyl 放射性的物质跑出来死亡的人已经到了98万 980,000 98万，这个是从 Chernobyl 以后一直到2004年。死亡的，因为这个核子放射性的物质 release 出来的结果造成死亡的有98万人。苏联到现在还有人被采访的人，当初 Chernobyl 发生的时候是小孩子，现在这里又是这个病那个病，然后身上有血癌等等，很多这种问题。因为人堕落了以后，人 exploit 掳掠这个地球的结果，我们看到很多很多不同的痕迹。以前有 DDT 那造成环境污染，我们这里有 toxicology pharmacology 的这个 okay,、哦、天明不在 anyway DDT 造成的环境的污染，然后到了这个食物链里面去，然后人吃了以后人里面现在有 DDT， 70年 dioxin 也是对环境污染很厉害的一个东西啊。现在地里面有很多重金属 heavy metals 重金属带来这个问题啊。有人说21世纪的最大的 killer 是什么？就是水银 ，mercury。OK， 好，这个我们人做这个 CFC， 那结果是什么？ 臭氧层 ozone layer 最后被破坏掉了，啊，我们搞内燃机的结果，然后二氧化碳过多，整个地球这个地球暖化的这个问题。那我们去砍伐这个亚热带的丛林，砍伐的结果的话，吸收二氧化碳的能力被减少了，那结果这个造成的这个严重的这个环境破坏的这个问题，到底地球一百年以后，人能不能继续生存在地球？这个本身已经是个很严重的问题。如果你去网上去查的话，有的人认为到了一百年以后，再过一百年，这个地球已经因为这个温度提高的结果，人不能够继续在生存在这上面去。所以我们今天我们需要各方面我们来跟耶稣基督一起来同工。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要关心环保的这个问题。所以耶稣是让我们说，耶稣跟我们讲说，你们要完全，正像你们天父是完全的。那这个完全这个字意思其实是成熟的意思，所以我们有各种不同方面的这个成熟，其中一个成熟就是怎么样扮演一个好的一个管家的，是这样子的。所以基督徒我们应该去关心 recycling 啊，我们应该关心的。 OK， 这个 recycling 知道谁是全世界最大的 recycler 吗？啊，你跟我的天父。那你知道谁已经被 recycle 吗？那我跟你都是被 recycle 的。圣经里有另外一个词叫更新 renewal， 同一回事情。所以我们是亚当被夏娃的罪污染的，在耶稣基督里面被更新的，被 recycle 的，将来到新天新地里面去。所以今天所以整个宇宙上帝在 recycle 整个宇宙万物，所以我们今天要关心，我们需要关心这个事情。所以这个环境关心的问题不只是环保的问题。今天楼下儿童主日学完了以后，这个老师叫小学生把地方好好收拾好，该放哪里放在哪里，这个地方不能到处都是 new trash， 这个也是关心环境的问题，这也是关心环境的问题。 OK， 好，那这个弥迦书这个六章八节说，要我们上帝要我们行公义好怜悯，谦卑的与你主同行，行公义好怜悯。那今天圣经里面我们看到，当孤儿寡妇被压迫的时候，上帝说这个是不公义。那上帝出来为谁讲话？孤儿寡妇讲话。那今天当不会说话的植物跟动物被人破坏的时候，谁替他们出来讲话？他们在面临一个非常不公义的对待。墨西哥湾那边这个 BP 油一漏出来，死掉了多少海里面的生物。那今天我们人应该是什么？我们人遇见破坏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在国际这个里面寻求公义。所以利比亚那个地方他们被卡达菲的空军炸的结果，那现在到了联合国说，那我现在搞个 no fly zone，嘣一下马上这个利比亚的飞机现在已经被打下来了。因为联合国说，你这个卡达菲这样子对待你自己的百姓，这个是不公义的。所以当人之间有不公义的事情发生的时候，人就上电视，然后国外记者就跑去那边拍等等，然后做新闻报道，然后最后这个联合国的公理会就开始开会等等，然后去处理这个问题。那今天不会讲话的这些其他的被造物，那谁替他们讲话？应该是我们基督徒来替他们讲话。所以今天我们关心我们的这个 stewardship， 我们的这个作为管家的身份，我们关心的范围层次很广，不论是 recycle 也好，小一点的 recycle 也好，或者是聚会以后大家周以前把这个周报带回去，不应该到时候当然都有很多周报，然后要清洁的人来清洁，这个我们能够做的我们应该去做。小孩子主日学上完了以后，好好把地方清理干净，收理的整整齐齐的，应该是这样。这个是我们的 stewardship responsibility 的一部分，啊，大的话整个环境的问题。所以家里面，如果你问我的孩子们的话，我是很不喜欢丢东西的，我是很不喜欢丢东西的。那如果他们看到爸爸丢东西的话，这有两个可能 ，OK， 第一个，这个已经东西不能修过了，都是他已经试过了，不能修了；第二个，没有再可有使用的价值。所以连我外面寄来的东西，订购的东西寄来的这个纸盒子我都不扔了。 哎，纸盒子你可以把它切开来，然后你可以搬家的时候可以塞东西，哎，然后有时候修车的话，你可以垫在地上，躺在上面修车，衣服不会搞太脏。所以你要想尽办法，不同的方法，你怎么样去把这个东西，你不要随便扔。所以我跟小孩子说，当你扔一个东西的时候，你要去想，你要制造这个东西出来的话，要使用过多少个二氧化碳，制造了多少二氧化碳。当你把这个东西扔掉的时候，你这个制造它过程里面产生的二氧化碳基本上都全部都现在没有再被使用了。重新再制造的结果是什么？更多的二氧化碳产生，对，二氧化碳产生。那将来你要 live with the consequence， 你要过这个事情的后果。所以因为上帝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学习怎么样，我们自己不只是我们的得救，并且上帝来使用我们，在整个宇宙里面扮演我们人当初我们应当扮演的这个角色。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主，你让我们能够在你的国度里面有份，也给我们有机会能够跟你一起来同工。你是要来更新整个宇宙万物的一个更新者，一个救赎者。那我们今天能够成为你自己家里面的人，我们在你的新天新地里面有份，因为我们是在耶稣基督里面被圣灵所更新的人。求主你自己来帮助我们，我们这个更新不只是领到我们的个人这个灵里面的生命，并且整个我们在整个被造里面我们所扮演的角色，愿你自己来帮助我们，也让我们带着盼望的心，我们等候你的再来，也知道有一天主整个宇宙万物要恢复到当初你所创造宇宙万物的时候这样子的荣美。我们感谢你，我们看到虽然这个宇宙里面充满了各种不同的不和谐，看到这个环境被破坏，看到我们有自然的灾害，可是知道在耶稣基督里面有一天这些事情都要过去。也感谢主你给我们有机会能够一起在你的家中侍奉你，在整个世界里面扮演你要我们扮演的角色。我们这样子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